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情却始终未变，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关爱青年计划。好，现在把镜头切给你，你这个戏多的女人。 记得点击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今天我觉得自己可好看了，反雪了。但口红颜色有点 啥时候开始自己夸自己了呢？ 这世界上不是缺少美，你懂吗？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比如说我今天 戳瞎双目， 比如说今天我就戴了一个能够发现自己美的眼睛。对， 之前都没戴是吧？2000度近视眼， 让你这个叶给我胀了目了。 我是那芭蕉树叶是吧？ 开心嘛，要过节啦。 对，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主题呢也是啊，中秋这件大事儿。哎，为什么要说中秋这件 大 事？有人欢喜有人忧啊。你就比如说现在还工作在这个 工作 岗位上的我们， 你别说我们，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家了。 好，我知道。大事呢，今天的时间呢是9月22号啊，也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一天。 是的， 这个不知道大家啊现在还有没 有 在北京地界上？ 有人欢喜有人忧啊， 有人欢喜有人忧啊。你就比如说现在还工作在这个 工作 岗位上的我们， 你别说我们，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家了。 好，我知道，再见。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在外打工的我们啊， 对，身为打工者的我们在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之一。 是的， 对，这个刚也说过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两个也准备给大家放送一些比较经典的有关于中秋节，也不能说有关于中秋节的歌曲吧， 有关于 月亮。 是的， 月亮 忍不住这高八度。 没错， 因为月亮在我们心中都是比较神圣的，比较光明的。 或者说在中秋节的时候，月亮更象征着团圆。 它已经超脱了它那种，我特别想说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嫦娥姐姐。 对对对，一说到月亮其实会还是会想到 月亮之上。 你真的要这样吗？ 会想到凤凰传奇。对，说到月亮你会想到什么？ 就是以前说到月亮可能会觉得它很美很仙啊，现在也是这么觉得了。但是我觉得尤其是近期我们是真的就是把月亮坠入凡俗了。有没 有？怎么说？ 就是它渐渐的被人们注入了很多很多的感情， 商业的东西， 感情。 那你怎么说注入凡俗？ 思念怀念，以前这不天上的吗？现在供人们这个以月寄情，是不是？ 哇， 这坠入凡俗意思是用你的身躯来表达思念，这是不是很俗？ 用你的就不俗了，是吧？对，所以呢，今天晚上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首啊，这个有关于月亮的歌曲，包括刚刚说那首《月亮之上》， 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准备。 这个跨度时间还是比较的久远的。 久远的，对，没错。这个一说到月亮啊，这个总是和秋天啊，原谅我copy 你的创意以及你的诗词歌赋啊。 哎，可以，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段写得很不错， 分享一下的。 对，月亮呢似乎总是和秋天诗词思念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我寄愁心与明月的李白，到水调歌头这种道尽人心的这个苏轼，还有再到两个月亮的徐志摩啊，古往今来呢，月亮无疑是人们笔下的灵感啊。 哎，这也是咱们歌手们这个唱不完的深情嘛。所以在这个中秋，我们也打算带着大家走入这些关于月亮的歌声，然后在线赏月吧。 对，在线赏月。 对， 出去 网聊吗？ 网聊吗？赏月认真的？ 出去赏月吗？ OK 啊，这个我们还是闲话少说，接下来还是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那么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不能说老歌吧，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大家一说到月亮， 一说到月亮，一说到中秋节，或者是说一说到高中生上课的时候必备篇目，大家都会想起这首歌。 哎，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但愿人长久》，一起来听。 惊喜时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但愿人长久》，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高中的时候，为了背课文也没少唱啊。 哎，真的，哎，我是不是大家都会有这种相似的经历，就是要背苏轼的《水调歌头》，因为这首歌它的原版的词作者也是苏轼， 是的， 要背《水调歌头》，然后就去听歌。 但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以歌背词儿， 以歌背词。 哎，还有别的歌， 比如什么？ 比如 腾格尔的天堂， 你真的要误导听众朋友们吗？ 没有， 声声慢也有， 声声慢 歌唱版本的， 反正就有好多 梅花三弄之类的， 对，借由中国古诗词改编过来的流行演唱的歌曲啊， 流行演唱歌曲还有琴曲等等吧。 对，没错啊，还是来跟大家简单的对说一说这首歌曲啊，《但愿人长久》，王菲的这首歌，也是这个我们的百变天后啊，超白金的精选，也是在这种她的那种音路当中的另一种方式的演绎吧。 平时都比较冷冷的， 对，没错， 空灵的， 对，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一股柔情涌上心头的感觉。 是的。柔情， 柔情，侠骨柔情。 天哪，突然间觉得你都柔软了起来呢。 哎，你想啊，毕竟但愿人长久嘛，这首歌这个词苏轼原来写的词呢叫做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吧，你看这两句词写的，从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这首词，到现在我们再重新去回味它，你会感觉到什么？ 还是会觉得很 千里之外的男朋友， 我千里之外可没有男朋友，大家不要误会。 百米之外的男朋友。 但是这首词啊，首先说这首词就非常的经典，它好像通篇都在讲月亮，但是又处处在感叹着人情或者是思念之类的。 对， 我觉得特别难得的是，之前我们看到苏轼的词，其实我知道更多的可能都是他偏向豪放派那一类的词，我觉得这是还比较少，就是特别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首词，然后我也特别喜欢。 对，没错，也是极少能体现苏轼这种风格的词之一。 我曾经还在这儿跌过绊子。 跌过绊子怎么说？ 就是考语文的时候嘛，然后没有写对苏轼的名字。今天把它作为第一首歌，我也是 没有写对苏轼的名字，你写成了什么？ 因为一直都觉得不是吧，就是一直都觉得他是豪放派的词人，一直不太相信 ， 打心眼里没有太服气。 总之啊，这首歌曲还是很契合今天晚上的还没有完全圆的月亮啊，这个 阴晴圆缺， 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也是马上要到了中秋节了，也是借着这首歌曲来思念一下那个远在千里的你也想着的那个人吧， 或者是故乡的月亮哦。季羡林曾经说过，月是故乡明，对不对，就是其实还是家乡的月亮是最美最亮的，如果大家可以回家的话，我们还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让大家赶回家， 供大家赶路， 还是要和家人朋友相聚的啦。 对，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王菲的《但愿人长久》，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啊，来自于张杰，叫做《看月亮爬上来》，一起来听。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看月亮爬上来，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 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该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世界上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谁在为谁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 哎，再次提醒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啊，一定要看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 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 哎，再次提醒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啊，一定要看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你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大左老师这个如羊驼一般的 头发， 而且单单就那一只，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节目的话。会知道的， 对，特别帅的一只羊驼，你是有病吧？ 我们节目直播间领着进来了一个不明的生物。 对，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歌曲啊。对，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杰在2009年发行的一个专辑，叫做《穿越三部曲》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看月亮爬上来》。 刚才还在感慨。 对，其实说真的啊，我到现在还没有想象到这首歌是在2009年发的，九 年 前了。 哇，那时候你多大？ 高中，差不多。 真的吗？啊，差不多，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 对，差不多。 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听到的。 突然陷入了沉默。 当时我是在一个车载上看到了 MV， 然后是他和郑爽拍的，然后在那个时候郑爽刚刚拍了《一起来看流星雨》嘛，非常的炙手可热，当红小小花旦， 对， 然后就非常清新的一部作品，不管他的曲风也好，还是 MV 也好，都非常的清新。 对，反正这首歌曲还是属于那种清新小品类型的吧。 哎， 也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获得了年度的中歌榜的金曲以及音乐先锋榜，以及那个年度内地十大先锋金曲，以及香港的 TVB 八金曲奖十大金曲等等等等， 摘得各种桂冠。 对，这首歌呢，看月亮爬上来啊，这个它虽然是一首清新小品的，但是它的创作过程也是 坎坷曲折的。 对，没错，好，坎坷曲折。能不能换一个成语？ 他们都有十几次的改版，这还不够坎坷曲折的吗？ 用好事多磨怎么样？ 哎，哦，你好有文化哦， 谢谢。 给你掌声。 你没看一看到一到这个中秋节呀、啊、我的这个对 就怼天怼地怼空气的这个不满情绪就上来了， 对，就已经开始上来了。对，这首歌呢是由这个张杰的同门师兄陆虎创作的，原本呢是这个很强的 R&B 的曲风，但是呢 是 张杰唱下来啊感觉编曲很不合适，为了这首歌呢制作人们啊，这一起讨论修改了十几版，张杰自己呢也在这个录音棚里边反复的去琢磨这首歌，最终呢他也想到了用这种方式来应对这一首清新的小品《 哪种方式 看月亮爬上来》。 就是这种方式啊，大家听到了这种方式，很可爱的，很清新的一首歌曲。 好， 对，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看月亮爬上来》，不就是一个英文单词吗？你认识你读呀？ 我不会读啊，就亲眼看着你跳过去，然后还 那就不要再提他了， 还不忍心就这么让你跳过去，还很不甘心。不要认识我就说了。 对，就我觉得咱们俩之后可以起一个组合的名字，叫做 没文化， 没文化组合，或者叫做互怼组合，等等等等都可以啊。 互怼，你看你没文化的 啊。好，互怼，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来自于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对，其实说到月亮啊，不仅仅国内有好多的国语歌曲，包括粤语歌曲《月半小夜曲》等等等等，这些国内的月亮啊，这个国外的月亮呢，也是挺圆的。 如果大家听得懂英文的话，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些月亮有什么不同。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可以说更有年头了。 哎，非常的经典。 对，来自于《西城男孩》。这首歌，哎，说到西城男孩，你有了解吗？真的不知道， 不太 后街男孩呢？ 知道， 后街男孩 就仅限于知道，可能听到歌的时候会知道，但是突然间说名字， 突然间说名字还是有一点，不太懂， 对，没文化吗？ 没文化真可怕。OK 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西城男孩 ，What's Life, Fly Me to the Moon， 你先来听这首歌吧。 哇哦。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a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首歌忍不住想跳一个舞。 想跳个什么？ 华尔兹。 华尔兹。哎，你别说啊， 感觉好像我会跳一样。我特别怕你接着说下去。 没有。其实你说到华尔兹这首歌的最原始，因为这是西城男孩改编过的一个爵士的版本。 哎， 这首歌的最原版的是一段华尔兹的舞曲，真的是华尔兹的舞曲。 哇哦 ，Fly Me to the Moon。 很悠闲， 对，但是 好像在河边散步的感觉。 但是说到西城男孩啊，还是这个90后，我是说90后有点年轻，80后或者是说在90年代一直到00年之后，因为西城男孩是在98年到05年期间特别火的一个团体，包括西城男孩啊、后街男孩啊，还有好多当时的美国的一些男子天团们。对，你包括林肯公园在那个时候也很火。 是那个时候吗？ 嗯， 他好像更早一点。 对，林肯公园可能会更早一点，但是都是那个时候火热起来的，就传到了国内。然后西城男孩他们的曲风呢，可以说特别的流行化一点，然后但是刚刚这首歌融入了很多老爵士的元素。对，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要比那种蓝调啊或者是 blues 更老一点的那种感觉。对， 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很慵懒，然后很舒服，好像在这个河边 洗澡一样。 刚想说月半漫步就很唯美优美的一个， 月半漫步 一个非常唯美优美的一个场面。嗯，就是洗澡和在河边搓澡是不是有点不文明啊？ 对，总之这首歌曲啊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我们呢也给大家找到了另外一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西城男孩的一个爵士版本，那么接下来这个版本呢也是作为我们上半段的结束曲目啊，来自于小野丽莎的另外一个爵士版本，一起来听这首 Fly Me to the Moon。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大家呢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同时呢你准备早了，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频道叫做挑战新歌声，进来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我都在想哑语的主持人引导着大家， 那个叫手语、 哦、手语，对不起， 没 文 化。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 摘不下这个帽子了。 对，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中秋这件大事啊、哎、这个今天呢也是我们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有关于中秋节有关于月亮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大家有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是你感兴趣的歌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 哎，或者是没回家心中有一些愤懑的话、嗯、可以跟 愤懑 你好没有文化呀、 啊、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愤懑怀才不遇，这是诗人 愤懑，你拆开了来看中国的造字法，你拆开了来看，愤肯定有愤怒的含义，闷、嗯、闷闷不乐， 闷不 是 那个闷，你怎么这么没有文化呀、啊、是底下一个满的那个闷，大家会懂的。对，就是古代 词人表达自己，但是我的词库里面就是愤懑啊，那个愤怒和不满 我跟你描不下去，大家懂得，对，大家会懂得我的心意，就是心中的那种郁闷啊、郁结啊，无处诉说的话、嗯、可以跟有文化而且能就是很有感受力的樊雪说一说。 嗯，好， 我会为大家解答的。 OK OK OK， 那接下来半个小时交给你。哎，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这个作为良心推荐呢，我真的特别希望把这个刚刚的这首、嗯、蓝调或者是说老爵士 Fly Me to the Moon 推荐给大家，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是的， 而且特别适合一个人在晚上，如果你感觉到孤单或者是那种思念的感情涌上心头的话，你可以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那好心酸哦， 毕竟有樊雪姐姐在这儿这个给大家调解心愁，虽然说他也有很多的薪酬无处可解。总之呢推荐大家来听一听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嗯，刚刚这首歌 Fly Me to the Moon 呢，接下来还是一首有关于月亮的歌曲。哎，这首歌更有年头了。 嗯，哪首？ 04年的歌曲，来自于陈坤，演戏又好唱歌又好听。 哎，这个帅到刷屏国民老公的陈坤， 陈坤，对，这首歌曲 最近他又刚刚出了一部电视剧嘛、嗯、非常的火， 对， 我也忘了叫什么， 我也忘了叫什么，那就不要提了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月半弯，来自于陈坤、 哎、 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坤《月半弯》，这首歌收录于陈坤于2004年11月12号发行的。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坤《月半弯》，这首歌收录于陈坤于2004年11月12号发行的专辑，叫做《渗透》当中。04年， 好好听哦，觉得我恋爱了耶。 04年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04年，真的好久远啊。14年之前， 14年了，我天！ 我7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我也不太知道， 我也不太知道。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对，总之这首歌啊，虽然年头14年，看起来稍稍有点久远，但是到现在听起来还是 谈恋爱， 对，还是会有那种恋爱的，或者是那种。阳光春风扑面而来的感觉， 非常的温暖，是一首温暖的情歌。 嗯，对， 这不在聆听上入耳轻盈，是不是？真的，如果你在幻想陈坤的盛世美颜， 再想到陈坤在你面前， 分分钟都觉得这是恋爱当中的最高配置，陈坤加月半弯，是不是？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男生唱着这首歌，然后长得还不错，在你面前 嫁了呀？ 嫁了，就这么简单。 嫁啊，对啊，女生还肤浅什么？ 肤浅，不对， 敷衍。你好敷衍我哦，你这个回答。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难得浪漫。如果一个人愿意为你倾尽浪漫的话，那嫁又何妨？是不是？点大家呢？ 年纪小，别看年纪小，想法倒是挺成熟的嘛。 一心一意想嫁人，是不是？ 来跟大家说这首歌曲啊，这首歌呢，当时陈坤在筹备专辑的时候，要兼顾拍戏和唱歌的工作，所以专辑的制作呢，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啊。在这个录音的过程当中，陈坤有时候觉得自己唱的没有达到制作人要求的水准，便会从头再录。大家想一想，现在。 所谓的小鲜肉， 对，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是我这个专辑没有达到制作人的要求，而且还是他觉得我没有达到制作人的要求，制作人觉得 OK， 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陈坤真的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一个艺人。 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前几年， 包括之前还有《行走的力量》， 对， 公益行动， 他其实在这之前很多年没有拍戏。 对， 他曾经非常疯狂的拍戏，就觉得啊，我要赚钱，因为他的就是一开始起点不是很高，也是后来被发现的嘛。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接戏，他当时也说过，在这个接戏的过程当中渐渐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演戏，为什么要拍戏， 对，有点忘了当时最开始接触演员的初心了。 对，就决定放弃演戏， 就是磨练自己、沉淀自己几年，包括你刚才说到那个行走的力量， 行走的力量，对， 也是他选择的一种方式。 我当时也是参加了这个活动，但是虽然只是一个小的类似。 有见到他吗？ 有。 帅吗？ 帅，真的帅，真的很帅。 是真帅。 对，但是除了帅之外，他能给你的那种力量，你要知道，一个演员，一个像陈坤一样的演员，能做到， 可塑性很高，而且 能做到这样的公益活动，而且能把这个公益活动推到那么高的一个层面上去，我觉得这个他给人的力量会更大一点。 哎， 这是我从他身上看到的其他的东西。 不仅会演戏，这还会唱歌，这还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艺人。 嗯， 国民老公嘛，嫁 嫁。对，这首歌呢，整张专辑啊，总共陈坤用了三次推倒重来，录了能有半年的时间。对，他是也通过这张专辑呢，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希望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歌手。希望他的个性呢，能够感染到那些喜欢他的人，就感染到了我。对，也想表达一个喜欢音乐的普通人对于音乐的感悟。 是的， 专辑名称叫做《渗透》啊，这个名字呢也是由陈坤所取，有两层的含义，一是希望陈坤的歌声呢能够直击听者的心灵，向灵魂渗透；二则呢是宣告陈坤由演员的身份向歌坛渗透。 还有第三层意思，渗透到了我的心里。 好家伙，那时候你才七岁哎！ 虽然我才七岁，但是这首歌却打在我心上了14年。我觉得我好适合当那种土味情话的主播，大家想听吗？ 不是你真的很适合去做主播， 土味情话的主播， 土味情话的主播。突然我都没有词形容你了。 你确定不是因为没有文化吗？ 对，刚刚这首歌曲啊，《月半弯》啊，这个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跟大家推荐的其实跟《月半弯》还是蛮相似的，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队，叫做《月牙弯》。 相似就相似在月和弯上，是不是？ 不是这个牙和半上 啊，一个一半儿，一个一个牙，哎，真高明啊！ 一个是胖弯，一个是牙弯。OK， 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飞儿乐队《月牙弯》。 这首歌曲来自于飞儿乐队《月牙湾》，2007年9月28号发行的歌曲。 现在听到依然会起鸡皮疙瘩。 对，真的，哎，想一想啊，2007年那个时候，包括从应该是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这一段中间，也就是应该是广大的90后同学们在上初中、高中、大学这段期间，真的发行了不少好歌。 啊，吓死我！我以为你要延续我们刚才说的大家非主流时代的发型 啊。你说的这个非主流时代， 厚厚的刘海儿。 对，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让大家想起，不知道会不会想起当时曾经那 年轻的自己。 对，年轻的自己，因为最近啊，我看微博上也有消息说，这个葬爱家族回归，非主流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 中。紫色贵族，是不是？ 对，总之说这首歌啊确实很能代表90后95后一段 青春往事。 对， 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的？ 应该是初中。 还记得吗？初中 的时候。 哎，我对这首歌印象非常的深刻。 为什么给你讲，就是那个时候会想起，为什么会听到这首歌会想起当时很多非主流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就大家都这样很火。 但这首歌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这是飞儿乐队的代表作，然后在我心中也是一个描绘月亮的一个经典的作品。我当时是 月牙湾 初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惊和惊艳。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起鸡皮疙瘩了，就觉得啊，就是没有想到当时还可以这样的处理嗓音，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就特别的干净，但是唱到高潮部分呢，他又特别的有力量。 哎， 是不是好像能穿透灵魂的 那种 power？ 唱 那 种感情上面，对对对，非常棒。 对，然后我好像就觉得就是特别有那种西域美的那种女孩。 对，没错，毕竟是月牙湾嘛。敦煌我还去过一次。 我也去过。 对， 哎，我就是想到的那个场景，她穿着一袭白纱或者是红裙，在这个漫天的黄 沙 当中。 漫天的黄沙为啥不能是晴天？ 要有意境啊， 在这个 俗 沙丘上面慢慢的走。 哎，是的，特别有西域美的那种。 不小心滚下去了。 哎，你能不能洋气一点啊？ 跳戏了，不好意思啊。来跟大家分享一条留言啊。 保不社会，你 对，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这个看看天空海和海洋说啊，说起来呢，高中有一次语文老师让写一篇关于环保还是啥的作文啊，一同学呢直接把这个歌词抄上去了。语文老师呢是个文学气息儒雅的中年男人，不知道这是一首歌的歌词。当时的语文老师呢对这个同学是惊为天人啊，还带着我们赏析了这位同学的诗。尤其的老师说呢，这句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简直写得了我的心脏去了。 这老师也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了，这首歌真的是能唱到，至少唱到了我心里，不知道大家。 也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我觉得。 哎， 对，今天晚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月亮、关于中秋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刚这首歌曲叫做《月牙湾》，来自于飞儿乐队。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当时啊，这个我们俩说找这期主题的时候，樊雪最开始想到的是看月亮爬上来， 对 对，张杰的那首歌。我最开始想到的是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没错， 来自于 Audrey Hepburn 奥黛丽·赫本的一首 Moon River， 一起来听吧。 好声音哦，再来一次。 Moon River 送给大家。 In style, someday, old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o.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这首歌曲叫做 Moon River， 也叫做月亮河，是由 Audrey Hepburn 演唱的歌曲，第一次亮相于这个时间就更早了，1961年的电影 Tiffany 的早餐当中。 这首歌我真的特别的喜欢。 真的，这首歌它可以说是 非常的 太经典了，就是经典到一说到月亮，我就会想到月亮河。 虽然你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对，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是他的歌包括赫本本身这个人，他主演的一些其他的电影，《罗马假日》，说到奥德赫本，想到的罗马假日，对吧？那个小摩托，对吧？ 美得很， 都会想去到罗马的那个台阶上面去度过一个盛夏，跟自己心爱的人。 真的吗？我以为大家都会想，就是见一见赫本，都会想有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都会想见见赫本， 惊恐的表情。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声晚安。 哎，为什么？ 就这首歌很舒服啊，很悠扬。 对，没错。 觉得好像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麦拉掉，好像也不违和。 大家就可以睡觉了。 对。 怎么可以？我们的夜晚才刚刚开始哎。OK 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歌曲了。刚这首歌呢叫做 Moon River 月亮河，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有关于月亮的那些歌曲。毕竟这个中秋节的正日子呀马上就快到了，应该是在周一， 没错。 在这儿呢也是提前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好了，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6，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大家将收听到的是诚意电台，明儿见，拜拜， 祝大家晚安。轻易